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远东航空今天无预警暂停售票系统，民航局下午将开会说明，外界担忧是远航即将倒闭，多家代售远航机票的旅行社立刻暂停停售远航机票，将等远航说清楚之后再来决定未来的处理方式。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萧伯仁表示，打电话给董事长张维刚都转语音，改拨远航副总黄玉琦的电话，他只说孤城无力可回天，对不起大家。以台北松山机场航班资讯来看，远东航空今天有四个航班取消，包括下午1点30分飞往澎湖的 F1207 航班，以及表定晚间6点飞往金门的 F1871，以及下午4点10分抵达松山机场的 F1208 航班，以及晚间9点05分的 F1872 航班。台北市长柯文哲提出，基隆如果要最大发展，就是并入台北市，国土规划能够发挥最大效果。还说新北市包住了台北市，但是两县市都是直辖市，就是很荒谬。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乐观其成，基隆市长林佑昌说可以思考北北基重划为3个或2个直辖市，乐意大选过后邀双北市长来讨论。侯友宜说，一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城市，大约是以1000万人口作为基础，因此北北基是一个大生活圈，本来就是要共同合作共同努力，三个城市要合并他乐观其成，就像现在的轨道建设也不能只有在北北基，还包括了桃园。林佑昌则说，台北市近20年来发展迟滞，除了因为提不出振奋人心的城市发展计划跟行动之外，就是严重的缺乏发展腹地。他认为台北市应该伸出温暖的拥抱，淡水河以北包括了新北市的淡水、石门、金山、万里、瑞芳、双溪、贡寮、汐止以及基隆市，都可以思考成为台北市的新成员。根据媒体民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跟蔡英文总统支持度差距扩大。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浅秋今天表示，民调作假可能性高。韩国瑜日前呼吁支持者接到民调电话，唯一支持蔡总统，因此最新民调数据差距在意料之中。王浅秋接受媒体联访时说，韩国瑜一再强调民调数据冷冰冰，人心热乎乎，最新的民调差距其实在意料之中，还以为会差更大，但根据内部的评估，他们对于胜选仍深具信心。媒体追问，如果韩阵营认为民调不可信，内部如何评估选情？王浅秋说，在喊出民调策略之前，他们跟蔡总统民调差距的确不大，现在国民党内部则是针对政策进行满意度调查，以此推估大家对韩阵营政策的支持度，另外也会根据地方形成做整体判断。ET Today 新闻云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以支持度46.6%遥遥领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24.5%，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则是持续垫底，支持度7.2%，比前一次在11月25号执行的调查，蔡英文支持度增加2.2%，韩国瑜支持度减少5.8%，两个人差距从14.1%增加到22.1%。调查结果也显示，三张选票都投民进党的比例是25.9%，都投国民党的有19.7%。在集中投票度方面，民进党胜过国民党。进一步调查分析之后发现，区域立委票投民进党的民众中，93%以上也会把总统票投给蔡英文，但是立委票投给国民党的民众当中，只有72.4%的民众将票投给韩国瑜。 这项调查是在12月4号到8号以手机简讯进行，有效样本数2815份，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出样误差是正负 1.85%。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5点，来到11836点，涨幅 1.16%，成交金额新台币150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7点，来到2343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8点，涨幅 1.37%，成为213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成为29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0点，来到9844点。香港恒指指数上涨358点，涨幅 1.35%，成为27004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上涨27点，成为3200点。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跟东北部天气稍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大。东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是杨景华，我在华岳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芬多精，为温水泳池会所游出更美的你。在华岳城懂得爱自己，你就是生活的女王。 首付29万买2至3房，捷运 A7 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岳城，03-397-8877。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大星，12月16号 ，J Sean。飞碟随堂考，天地会要送给你潮 T 潮帽哦。 年终最强档压轴登场，台北妇幼采购趴来喽！欧美日韩千大品牌一折起，运营好物百元优照，还有消费满千送百，27到30世贸一馆预约免费看展再送好礼，搜寻 KJE 妇幼展。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杨丞琳。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两点十一分，2019年的12月12号，1212，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又来到了星期四，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 K-POP 时间。在岁末年中，飞碟联播网所进行的空中义卖会，飞碟空中义卖会的老人圆梦计划，每天几乎每一天 every day 在早上唐湘龙大哥的时段就全部卖光光。今天要感谢踊跃健康热情支持我们的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53组洪森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一样全部卖光，希望买到大家都能好梦连连哦。当然呢，最感谢的是听众朋友们的热情支持啊，所有的义卖所得呢，踊跃健康都会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义卖还在继续当中，明天的新商品来自于德国博伊所提供的德国博伊热敷垫，还有热水袋造型 HK44，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义卖哦。我们的活动募款字号是卫部旧字第108-1370005号。我好想多一个0005号。정서 element 걱정나도도퇴이제무슨일생기면 call my name 난너만의시간을위협해너는나를끌어당겨이런기분처음인걸 Ooh, yeah. Excuse me miss 내마음이들어와서 kiss me that's what love I need we perfect element 두 눈이 낯설게 너가 내가 E-L-E-M-E-N-T Element 2:18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广播女神一样有电视录影在身，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有另外一位女神，会唱歌的女神，要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她的新专辑。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有我们好久不见的上班族543，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跟我一起聊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生活543。而第二个小时呢会来到现场的就是 Carphone 李佳欢。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待ってね。 劲歌金曲， 杨丞琳只想单纯。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马克好。 你好，你好。 我是小草猫。 小草猫，你好，你好。 那个，昨天我的学弟在做实验。 嗯。 然后他就跑过来问我说：“学姐，怎么办？我的那个标准频讯号好低哦。” 你的什么好低？ 那个标准频，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都会打一个知道，就是已经知道它讯号会多少的标准频频讯。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找了很多东西，然后就一直到处看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然后最后发现他可以错， 是学弟的问题。 对。 所以就是学弟的问题。 对，就是学弟的问题。然后我们明就跟他说，就是我们要把那个 pH 值给调成我们固定的 pH 值。然后结果就跟他说要用硝酸调 pH 值哦，结果他一直说他要用盐酸调 pH 值，然后一直跟另外一个学弟说你要用盐酸调 pH 值啦。啊？ 那这两种调出来会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我们那个盐酸跟硝酸的那个分析用的等级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背景讯号，然后而且它那个盐酸里面会有氯的干扰，然后他就一直要用盐酸调。 那他为什么这么坚持？ 不知道，他超怪的。 好的，谢谢小小猫。 谢谢， 拜 拜。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小胖。 嗨，小胖。 那个，我觉得今天我根本都没有办法，像你知道没有？今天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在公司的那个电脑那个桌上，因为很多的那个电商都特价，还有我一直偷偷的上网看那个什么10.5折的商品。 嗯，小胖，12月12号，我知道你111抢了很多厉害的东西。啊、那今天1212，你有看中什么吗？ 有那个就是淘宝啊，淘宝的那个整点0.12分，然后你刷卡6000，然后会折3000。 整点、啊， 然后对，就是0.12分。 哦，0.12分。 然后我买了一个 AirPods Pro， 然后我有抢到很开心。可是我后来抢到后的当下会发现，靠，不能讲，我是 Android 的空机，我是 Android 的。 Oh. 然后我买了一个 AirPods， 然后我在想说，我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我发现今天我会很多为买而买的这个动作。 但是这是可以卖掉都可以变现啊，不是吗？ 可是它水货没有保护呢。 哦，就是那就折价一点嘛，毕竟也是5折 啊。对啊， 啊对啊， 对， 你卖个7折，你还是赚啊。 啊，对吼啊，对， 对啊， 谢谢，我赚钱了。 好的， 那要来分享，今天真的是很多蛮多优惠的，那个听友可以去看一下啦，想要捡便宜的话。 淘宝只有0.12吗？还是每一个整点的十二分都有？ 0.12吧，然后5折的话是虾美克斯。就是虾皮啦，还像 UDN 啊、买凤购物啊，都有5折，就整点的那些优惠，像你可以去抢便宜看看， 所以 机器人抢啊，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就对了。 有啊，对啊，有。哇！对，马克有空可以抢看看，你可以捡到便宜的。 无心上班啦。 对，没事。 无心上班啦。 好，谢谢哦。好， 拜拜。 拜拜。 有人在问刚刚一开始的那首歌是什么？Chimmy 的 In My Dream， 在我的梦里。I can see the light， 기억할수없어도날수있을지내몸이기억하는걸높은곳에서내려다보는느낌에꿈속이라도 I feel like you're wrong. Well, there you go again, telling me where I belong. You put me on the bench, don't think that I can play strong. So quick to condescend, well, you think I'm empty, I'm not. You won't be so confident when I'm crushing you from the top.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已经变成习惯，面对面也只说拜拜，就算经过了好久，你说的话无法忘记，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真想着你呢。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池修，这首歌叫做正想着你呢。在2:55，哥哥妹妹有意思，马克现在要送上这首歌曲，跟池修的新歌正想着你呢有一样的曲名逻辑，是我们已经很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妹，一想到你啊。想跟你是2A，正跟一是同样的时间副词，最后鱼尾助词一个是呢，一个是呀，一想到你啊。 12月24号报名，明年4月考试，薪资优渥，工作稳定。 TKB 专业英文课程班，精准掌握考试要点，最快3个月应届上榜。TKB 让你短期考取。 关务特考，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超强压轴卡司，众星云集，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巨星耶诞演唱会12月14日到15日连续两天，晚上6点到10点，新北市市民广场热力开唱。金曲歌王萧敬腾、铁肺歌后邓紫棋、网红乐团七月半、毕书尽、茄子蛋、OZ、Leo 王、卡兹超越跨年演唱会，千万不要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特丽屋双十二购物节来喽！12月12号到15号，特丽屋品牌商品任选第一件9折，第二件以上85折，只有4天，实体店限定，多选多划算， 自主乐趣，自造美好。特丽屋 健康补给站。 现代人注重健康，对于饮食也越来越讲究，全天然少添加已成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的首要考量。比如美国大杏仁，属于扁桃科的它，其实不是传统杏仁的亲戚，它可以降低胆固醇，维持体态，还能保护与强化骨骼牙齿，延缓大脑老化。另外，坚果中富含多种矿物质，适量补充也能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提到杏仁与坚果，多半会认为是为了健康而吃的，但市面上已经有店家把杏仁加入手工熬煮的法国奶油焦糖酱中，制作成香脆不粘牙的太妃糖，苦甜中带着淡淡的杏仁香气，香气浓厚，层次丰富，成为逢年过节最受欢迎的伴手礼。 坚果品牌的第一选择，健康养生的伴手礼，快上网搜寻 上杏赚玉。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远东航空官网宣布，为了配合系统维护，定位购票功能暂停服务，国内国际都暂停售票，引发各界停业的疑虑。而根据远东航空在公司内部发布的公告指出，公司因为长期营运亏损，资金筹措困难，经过公司通告，将从明天起停止一切飞航营运。公告指出，为了保障同仁权益，这项公告视同资遣通知，除了协助善后人员之外，同仁最后在职日维持到明天12月13号，人事单位将会印发服务证明以及退保文件，以利同仁申请失业给付，各单位善后人员将协助办理终止营运相关作业。远东航空今天发出公告，将从明天起停止一切飞航营运。旅行业者表示，远航部分航段经常突然取消或停飞，加上今年5月又爆发大规模无预警停飞事件，许多主力旅行社早就没有跟远航合作。山富旅行社发言人廖功德表示，山富旅行社目前在日本新系以及韩国济州岛跟远航有合作，数量并不多，但担心的是在外面的团回不来，明天就有一团济州岛要返台，旅行社已经在找他航者迁转，幸好冬天不是旺季，机位应该不会很难找。不具名的旅行社表示，跟远航只有配合国内澎湖航线，目前已经在接洽长荣或者是华航迁转。这名旅行社业者也说，过去有跟远航配合日本行程，但是远航太常跳票，已经没有信用，因此合约到了也没有再续约。台积电股价跟市值再创历史新高，股价收在新台币331.5元，大涨12.5元，涨幅高达3.92%，市值8.59兆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贡献指数超过100点，单日市值激增3241亿元，带动半导体设备族群股价齐扬，是盘面上的焦点。台积电制程技术领先，法人看好台积电晶圆代工龙头的地位稳固，不仅明年第一季营运表现可望淡季不淡，营收有机会持平，明年业绩将会大幅的成长。台积电扩大7纳米跟5纳米投资，今年跟明年资本支出就将达到140亿到150亿美元的高水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35点，来到11836点，涨幅1.16%，成交金额新台币1508亿。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2点，来到2342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1点，涨幅1.50%，成为213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成为291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2点，成为9829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9点，涨幅1.35%，来到270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199点。国际桌球总会年终总决赛今天在中国郑州登场，世界排名第三台湾好手林昀儒以及郑怡静的混双率先登场。面对目前世界排名第11的匈牙利组合，只花不到30分钟就以3-0夺胜，挺进四强，也拿下了奥运门牌。目前中华代表团东京奥运席次上有7个竞赛种类取得资格，射箭拿到了6席，射击以及体操各有5席，游泳2席以及田径自由车1席，加上这次的桌球混双也拿下1席，共有21个奥运席次。海巡署跟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警方以及相关单位共同合作，在熊本县天草市鱼贯港一艘日籍船舶上弃获了安非他命总数近600公斤，是台日双边海巡合作史上查获最大量的毒品，逮捕2名台籍嫌犯以及1名日籍嫌犯。随后巡线追查相关共犯，目前已经逮捕11名嫌犯，其中有4个人是台湾籍，台日海巡机关正在扩大的侦办中。纽西兰白岛火山爆发，2名急救伤者宣告不治，截至目前累计死亡人数达到8个人，20多人因为严重烧伤接受重症照护，另外有8个人可能已经在白岛上死亡，罹难人数恐怕会持续攀升。纽西兰地质跟核子科学研究所火山专家福尼也表示，白岛上的监测仪器仍在运作，显示未来24个小时之内进一步喷发的几率高达5到6成。纽西兰警方则计划在明天前往白岛寻回罹难者遗体，目前白岛上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生命迹象。东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今天有局部短暂雨，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奥迪关心您，春季出游前别忘了先预约奥迪新春健检，12月2号至明年1月23号，回厂享维修保养88折、轮胎85折等精品购物优惠，满额再享尊荣好礼。奥迪以贴心守护您的每趟旅行，详情请洽奥迪全台授权经销商及服务厂。 呀呼！人民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本党照顾你的荷包，不用怕买贵。 雅库奇摩双十二省钱最大档，买贵退差价再送你8%， 快拿起手机上雅库奇摩购物中心，天天买到趴。 哎呦，我的小腿好痒，常常抽筋水肿，怎么办呢？ 痔疮让我肛门疼痛，排便出血。 哎，痔疮和静脉曲张问题就交给口服静脉活化剂艾欧富龙摩一定，一天服用2颗就能有效缓解相关静脉疾病，痔疮跟静脉曲张都一样有效哦。 美食化学制药艾欧富龙500毫克摩一定，咨询专线0800-025-188， 卫部药书字第02665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0809-0331号。 致我们同在魏武营的小时光，929乐团主唱吴志宁用音乐歌颂生长在这土地上的美好。双人搞笑组合达康达康给您疗愈身心，笑声不断。来自香港唱故事的林一峰用吉他分享内心故事。三段小时光，明年1到3月与您共赏。节目资讯请上魏武营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恋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人走 谁认同，大人都说 no。 经过多少风雨， 下午的3:10，让我们掌声欢迎多幸运可以来到这里，不是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啊，是多幸运可以真的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 Carfun。 嗨大家好，我是李佳欢。 李佳欢，嗨 嗨，马克哥哥好。 哎呀好，刚刚呢就是跟佳欢在聊，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然后访问过，然后每次马来西亚的歌手都会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你们非常快乐你们非常乐观，然后很团结，然后很热闹，然后很会表达，很会表达自己，或者很喜欢说话这件事情对，然后 我真的很爱说话 然后呢，其实之前我有看到就是乐荣哥访问你，所以我大概已经知道，就是对于你的一些好奇，就乐荣哥都已经先帮我问完了。但我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啦，李佳欢，你是不是不喜欢被说我是李佳薇的妹妹？ 不会啦，也不会不喜欢，也就是觉得以前可能会不喜欢哦，但现在觉得其实她就是我的姐姐，然后也是让大家透过她认识我的另外一个方式。 对啊，是一个很好自我介绍的方式， 啊， 马上记住。 对 对，然后而且就是你知道，每次都会觉得啊，就是同一个家里面的人，然后同辈的人，然后有同样的第二个字，我都会觉得这样我们有一家人的感觉。所以你们那一辈真的都是家字辈吗？ 对，我们四姐妹，我从大姐到我都是李家什么的。 你们有四个女生哦？ 对，家里四个女生。 那李佳薇是排行第三，你是第四。那大姐跟你差几？你跟李佳薇差几岁是可以讲的吗？ 7岁可以啊。 好， 维基百科上找得到。 OK， 那没问题。那跟大姐差几岁啊？ 14岁。 Oh my god！ 14岁，她在生理上其实是可以生出你的，这样。 对，我很常说我有四个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是我的妈妈，我其他三个姐姐也像是我的妈妈一样。 然后这一句话不能跟李佳薇说，因为李佳薇会生气。 她不会，她应该有点接受了， 因为她只大7岁，说谁怎么才不是你妈嘞？ 她就是在生活上蛮像我妈的。 真的假的？ 就是像我今天起来，我今天比较早出门工作，她就会起来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她就帮我就擦好吐司， 了，就弄好吐司放着，让我出门可以带着一起吃。 天哪，暖心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李佳欢呢，其实是在很最近的时候才来到台湾的，然后其实从小就有学唱歌，喜欢唱歌，在学业快要结束的时候，决定说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来台湾试试看，说可不可以唱歌，有没有办法跟姐姐一样。 表演，就喜欢表演这件事情。 嗯，所以不限于唱歌吗？ 不限于唱歌， 演戏也可以吗？ 想要尝试。 嗯，当然，融合的音乐剧也很开心。 对，我有尝试过舞台剧、音乐剧，邓丽君的音乐剧。 嗯嗯， 觉得那时候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是那个手脚不协调的人，有点像是舞蹈白痴。 嗯嗯， 对，那时候就一个多月就疯狂在练习，觉得这件事情好好玩呢。因为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 嗯， 因为我只会唱歌， 嗯， 但没有想到舞台剧是要把唱歌、要把那个演戏，还要把舞蹈三个融合一体， 嗯， 所以我觉得好好玩哦。 嗯，那一开始在导演的时候，就是你有看到导演就是皱眉头，或导演就有安排你一些就是比较肢体简单一点的动作吗？ 没有，因为一开始我们接触在谈的时候，就有说，我想说我其实真的不会跳舞，但后来我演完了之后，我突然愕然发现，天哪，我是里面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里面算是跳最多，而且我上第一堂课我就跟编排的编舞老师说，老师我要自首，我是一个手脚 不会跳舞的人， 对，没有办法跳舞。老师还说不可能啦，你不要开玩笑。结果编了很难的舞，应该后来有发现我真的是不太协调，后来就是有为我量身打造一些动作， 有改简单一些些这样子。 对，但还是就是、 还是跳了很多， 还是跳了很多。后来发现，为什么我是里面跳最多舞的那一个人？ 但经过这次的训练之后，你有不再害怕跳舞吗？你现在觉得说，其实我是可以的哟。 我现在对于跳舞这个事情会觉得还是很害怕，但是我会想要一步一步的去突破。 OK， 慢慢尝试。好的，其实音乐路上也是这样，从一开始学传统或是比较民谣民俗音乐。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唱歌老师是在教些什么？因为我那天就是听你在乐荣哥那个表演，就是唱了一下，我就瞬间鸡皮疙瘩全部窝起来，好可怕哦！ 就是小时候是学声乐，六岁开始是学声乐，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流行歌，我大概到13岁吧，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想唱流行歌。 嗯” 但那时候还是有。就代表学校参加一些就是文艺歌曲的一些比赛，所以就没有放弃，两边都在走。但直到16岁，就是完全就是说，好，我们就专心把流行歌练好。 小时候的那个文艺歌曲的训练是什么样子？然后到16岁，你开始跟着老师从韩国学成归国的女儿开始练流行歌曲后，那个学习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就是很在唱不一样的东西，他甚至连发声位置也不太一样，我觉得， 所以声乐就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声乐发声可能会一直说，你要用丹田，你用肚子，你唱歌要唱得很圆， 对，但还是我觉得流行歌还是老师会鼓励不要用太多喉咙，怕就是伤到，所以就还是会融合以前小时候学的东西，学的技巧。我觉得小时候学的声乐类，其实为我的歌唱的路上就是 打了一些基础， 对， 对不对？ 基础，对。到我现在唱流行歌，可能就不会就是那么容易伤到自己。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学习，然后唱歌。16岁开始真的开心的唱流行歌了。那是中间之后有中间有参加比赛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其实我在马来西亚参加比赛都是就是代表学校的一些声乐的类型的比赛， 都是文艺歌曲的比赛， 但我后来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了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团体，各华人团体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唱流行歌。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在英国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很常自己一个人，那时候也没告诉身边朋友，我会唱歌，没有说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别人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唱歌，我就默默在房间唱歌，然后偶然看到那个网上有这个比赛，想说 我就试试看，反正就是我想就是冲着奖金去赚一些零用钱。反正我也没有告诉别人失败了，应该也还好， 没关系。 那个团体的人我也不太认识， 而且 没关系。 重点是你没有朋友，你也没有脸可以丢。 好像是对，因为我不会告诉我身边一起上课的朋友我会唱歌，我没有告诉他们。对，我就是默默的自己去参加比赛。 我想问奖金有多少？ 那时候好像有200英镑 哦，还蛮不错的。OK， 好，可以吃几顿好的。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我刚去英国的时候，汇率变很高， 对， 就大概一英镑大概换算差不多50台币吧。 OK，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东西都好贵哦，我想去赚个零用钱，我想要就是去旅行啊，还是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就冲着奖金去的，就没想到就拿了个第一名。 那个时候唱哪一首歌？ 我那时候唱哪一首歌？我那时候好像唱的《小幸运》 哦，田馥甄。 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在英国念书的第一年，我非常压力。因为我觉得学习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因为在以前在亚洲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比较填鸭式吧。老师会准备好笔记，让你只要背一背、记一记，你就基本上考试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压力非常大，是因为老师不会特别就是拿课本教课，他就会用自己的 PowerPoints 就跟你说重点，剩下的课本的大概90页吧，你要自己把它念完。 对，他只会给你 syllabus， 然后剩下就是你要自己去念的。 对，就跟你说你就要念 chapter 2 chapter 3这样子，你就要把它念好，就是两个礼拜内，我们两个礼拜内会有一个 seminar， 有点像是补习班。然后老师就会因为人太少了，补习班他会把人分成十个人一组吧。十个人一组，人太少，老师一定会跟你就是有些交流， 对到话， 老师就问你，你会觉得我们上课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老师直接问你这个法条啊，你们觉得需要修改吗？那以前在亚洲上课的时候，你只要把头低下来，不要看老师， 对， 就不会被问到， 眼睛不要对到， 对，眼睛不要对到。但这边你眼睛不会对到，老师就会喊 点你。Carson， 对对对，就问你，我就每一次就很紧张，非常压力，非常紧张，被老师点到，然后我都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把课本那90页念完，我没有把老师给的 articles 全部念完，因为 articles 老师大概每一次都会给5-6篇，然后课本就大概要念90页这样子，我根本念不完。我每次都非常压力，我觉得老师问到我没念完，我一定会答不出来， 心虚。 对，我一定会心虚答不出来的。然后我也不敢跟老师说，老师我不会，我真的没念完，我不会。然后我就非常压力，我只能在房间就是把课本全部都念完，我念不完我都要逼自己念完。 好辛苦哦。 我那时候第一年是这样子，而且就是我只能在房间唱歌，因为可能朋友没有太多，我就每天就只要有空我就在房间唱歌， 念书唱歌，唱歌就是加 还有吃东西吃饭， 就是舒压的方式。 对，我那一年大概胖了大概快10公斤。 完全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 然后而且可是你后来在英国念了法律，然后之后有想说那回马来西亚，这中间还需要衔接对不对？因为那个两边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啊。 马来西亚的法律是跟英国一样的，就是它的大法那个 制度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应该还好。 OK， 所以回马来西亚可能只要再念一个类似补习班的东西， 对， 然后就可以去考。 对，没错。 然后就正在要准备要去考之前，就来到台湾了。 对，还就是我想说，如果我去考了，那我应该会，如果过了，我应该理所当然去， 就这一辈子应该就这样了。对， 实习了就当律师，就顺顺的走下去了。所以我想要在我去上这个班之前，去考试之前，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看自己，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很想要学音乐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是念音乐的，我想要学更多这项方面上面的东西，表演啊，所以我就问我姐姐，在毕业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就先问我姐姐，我可不可以先来台北这边学表演，学音乐的东西，一年就好了。如果一年没有什么，那我就回马来西亚考我的律师执照。我姐就很爽快，非常快的说：“好啊，你就来。”她说：“我可以住你家吗？”说：“你就来啊。”对，然后我确定我在台北是有落脚的地方，那我再去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 对啊，其实这又 不害怕很多了，对不对？ 嗯嗯。 那你姐呢？你姐当初来台北的时候， 非常可怜。 她的压力应该是比你大很多的吧？对， 因为她是一个人， 然后人生地不熟。 嗯，人生地不熟，也没朋友。 嗯 我现在没朋友，我刚来的时候不太有朋友的时候，是我姐带我去她跟她朋友的聚会，所以她的朋友我都认识。可是她一个人来的时候，她是不太有朋友的，她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所以我觉得她很厉害。 嗯， 听说她以前就是还很节省的时候，也蛮可怜的过的。 哦天哪，所以就是异乡打拼，然后有一个好姐姐就是可以先供你吃住，然后在这一年，其实也是到一年真的已经要满了的时候，这个机会才出现的，对不对？ 我原本也是打算要回去马来西亚。 对啊，这个森林之王就是如果这个节目再开个晚一点点就没有李佳欢了， 应该会 我们就听不到了。 对 啊，所以真的一切都是缘分、命运、 幸运。非常幸运。 对， 嗯， 今天的李佳欢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带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就快成雨季，拿出了纸和铅笔，也无法算计，把太阳一口吹熄，找不到逻辑。反正这世界本来就没道理。 二十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二十年后的疯子自传。吴青峰附中时期所创作的第一首歌《回》， 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很不太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也许我连空全都荒废，才替你想起忘记谁。 二十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回》，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坪，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呼唤奥入赖西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11月起每周5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にて。 夜的奇境，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由永悦健康与顺天本草跨界联手，搭配睡眠3阶段，奏出动人乐章，邀你入睡。 天然草本睡眠333，入睡好简单。 全台信一、大树、丁丁药局、MOMO 都有贩售。 永悦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选择中华冰室，坐拥人生优势。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即日起购买2018-2019年式全车系、2019-2019年式精选车款，即享8.88%现金折扣，另有多项年终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 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活在自己的世界，让人追踪不到你，放慢呼吸，想象时间暂停。 CD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三点二十八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是李佳欢。 嗨，大家好，我是李佳欢， 带来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开放世界》。其实呢，跟佳欢聊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我们会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听到歌，因为我们就会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下去。 对，我很爱讲话。 哦，刚刚有说到，就是来到台北，然后的那一年自己学上表演课，然后看看有什么发展的可能。那个除了就是。跟着姐姐，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李佳薇那个时候已经成名了嘛，对不对？ 对 对，然后她也是就是有新的专辑在录制，然后你就可以刚好去跟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跟经验， 没错，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譬如说，你有去投经纪公司啊，或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管道吗？ 那时候好像没有诶，但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就是家人觉得我在无所事事的，然后我就会，因为我平常就会哼一些觉得喜欢的旋律，但以前我都不会把它记下来，也不会就是特别完整，对，不会做特别完整。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我来台北，那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就开始就是把我以前会哼的旋律，就把它变成完整的旋律，然后把它录下来，把它做好，就变成一个作品这样子。那时候就开始写歌，然后我记得我写的第二首歌吧，就是。有时候收录在专辑里面叫做无解，那时候姐姐刚好也要开她自己的一个专场演唱会，那她就是说，哎，我四月有一个演唱会，你要不要来当我嘉宾？ 哦， 对，你可以唱你自己的歌，然后我就很酷，我就是可以唱我自己的创作，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对编曲也不太熟悉，但是因为那场演唱会。乐手老师就帮我把这首歌给 就编得更完整， 对，那我觉得天哪，这也太幸福了吧！ 对啊，所以等于姐姐真的是很帮你耶。然后在之后，好就是《森林之王》，然后被大家看到，被大家听到，一直到现在，回去看 YouTube 上面那些表演片段，然后你看下面很多人都留言，都还在说佳欢。应该是当年前三名，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 谢谢大家。 对啊，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是接下来这一切，然后跟公司签约，然后发片，姐姐有给一些意见吗？或者你的第一张专辑应该要怎么样这样子？ 其实我姐姐给我蛮大的空间的，就是其实这张专辑我还没发的时候。我也没让他听过，甚至我跟他写有一首创作。 对啊，你们有一起写一首歌啊？ 对，我录好了，他也没听过，他只 有点过分啊，这个妹妹。 是到了有一天我们要发新闻稿的时候，那我们就传了这新闻稿给他，就是发关于我跟他写的那一首歌的新闻稿，而且就说我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吗？对，但他也没有太多的，就是他可能会。他在我的歌唱这条路上，他可能会给我一些建议，但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就让我自己去摸索。 哇，对啊，因为我想说，姐姐她已经经过了这一些，你看她从也是有经过新人，然后可能签唱片公司会知道会遇到什么，也不能算是问题啦，就是什么样的可能唱片公司可能会想要叫你走。左边那条路，可是你也许没有那么舒服，想要走那一条路，就这一些困难，应该是你要姐姐可以告诉你一些， 就可能遇到状况啊，什么时候可能会就是问姐姐啊，跟姐姐讨论一下，但她。因为我跟他住在同一个房子 屋檐下， 对对对，但他不太会管我 哦， 对，给我很大的空间，我们有点像是 室友 的关系，他都会跟我说， 但是他会帮你做早餐的室友， 对，而且可能就是。客厅就是我房间就是我的空间，他完全不会管。但就是客厅类，如果就是我喝水啊什么之类的，想说 佳欢收好， 对，他就是说 那杯子马上拿过去洗。但我的房间就是我自己的空间，我很常跟他一起在家里，但我就会在我房间做我的事情。嗯，我们就不会，就有点像是各不相干的。 那你的房间整洁度如何呢？ 我的房间整洁度要看什么时候。我大概一礼拜会整理一次，但是如果太靠这样整理的时候，可能就是请姐姐先不要进来。 OK， 了解了，这样就了解了。来说说这一张新专辑吧，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是，你已经就是看了李佳薇，刚好他在录新专辑的时候，然后你看到了他会怎么样跟录音师、制作人怎么样调整、怎么样沟通，所以这对于你进录音间应该已经算是有些心理准备了，对不对？ 对，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没想到原来那么难，太难了。 因为在旁边看的时候，有时候才会觉得说或者有时候会恍神，你大概在干嘛？ 但因为我觉得我姐姐是非常会唱歌、很厉害的人，制作人只要跟她说，她就 可以做到， 我看的时候觉得好简单哦，怎么我姐可以做的那么轻松？但我自己进录音室的时候，我觉得天哪，我做不出来，怎么办？对， 所以可能制作老师会给你的一些 建议啊， 建议可能是比较感觉类的。比如说你这边应该要唱的再怎么样一点， 对，技巧上啊情感上都有。我看我姐姐好像当时做的就是很轻松，只要一说就做得了。但我自己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发现要更细腻的时候真的很难，跟在比赛的时候唱歌完全是两回事情。在比赛可能就唱一遍，大家就觉得好不好。但在录音室的时候是每一句每一句的，我们在仔细的把那个细节做出来。希望就是这首歌是加欢的感觉，因为不再是唱别人的 cover 歌了，而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唱法，自己的一个感觉，自己的一个样子。要给予这个歌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唱一首歌，其实就整首歌顺顺的唱完，然后有表达到那个情绪，大家一起鼓掌，很开心，很棒。 可能一遍就不会听得那么仔细， 对，那样就很好了。可是进录音室不一样，进录音室这个作品，我们可能一听会听个十遍、百遍，所以可能每一个尾音说，这个尾音，我觉得你可以再做的好一点。 对， 然后就 好难， 这好一点是要怎么好呢？ 而且这首在播着这首歌过期了，是我进录音室录到，就是怀疑自己会不会唱歌。那时候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的时候，我们录了大概一整个下午，制作人就跟我说：“佳欢，你可以先回家了，我们今天录的所有东西都应该用不了了。”因为一开始我就很恐惧这一首歌，它的拍子我觉得非常难，而且很多字很碎，然后我就有点恐惧感了。但我进去录的时候，制作人跟我说：“唱的东西都不能用，是加双倍的打击。”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不会唱歌了。我整张专辑，因为这首大概是第四、第五首录吧，我觉得后面都不用录了。 但前面几首已经录好了呀。 但其实前面几首也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这首歌完全就是 打坏你的。 对， 天哪！但是制作人直接说不能用，这是怎样？制作人你自己有事吧？你是不是只想提早下班？哇，好难过的一句话哦。 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不会唱歌，算了，专辑不要录好了。 我们来听听，就是让佳欢不欢的这一首歌。 不可以太天真，永恒是给人想象的，不必太认真。不爱了，一句话就能够了。不要再留恋了，不要再挽回了，够了，就不要再演了，演给谁看了？谢谢。谁的爱过期了？ 我们请嘉欢来介绍一下跟姐姐嘉薇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好了，好不好？ 好，嗯，口语化，嗯，那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候我就跟我姐说，哎，我今天要去跟我的制作人写歌哦，嗯，然后她就说几点，嗯，你们去写歌，我也要去，嗯嗯，因为其实她前面那么多张四张专辑里面都没有一首是自己写的歌，嗯，她人生第一首发表的创作就是在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嗯，所以觉得非常的特别。那时候她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写的歌是要收录在我的专辑吧，嗯嗯，所以她才就是很开心的时候她要一起来写，嗯嗯，但是我们大概写了一个下午吧就把旋律线都写好了，嗯嗯嗯，所以觉得姐姐还就是蛮有天分的，算是希望他下一张专辑，姐姐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写。嗯， 那你们那一天的写歌的，就是你们的那个创作营的开始是怎么开始呢？那个过程？ 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有制作人，他就担任那个乐器的那部分，嗯嗯，他就弹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哼一些旋律。 哦，所以他可以先从和弦进行开始，嗯，然后你们就哼旋律， 哼旋律， 很不错的。 做旋律线， 录音机是录着，是不是？ 哎，我们就一直哼到觉得，哎，你这句好像不错哦，那 再哼一次。 对，会听彼此的，嗯，然后也会就自己一直抛东西出来。嗯，那我姐很妙的是，她会就是想不同的旋律线，然后觉得，哎，这个旋律线很好听，哎，可是她好像比较不适合妹妹，不是妹妹会唱出来的旋律线，嗯，这好像是我她自己 的，嗯， 对。但如果我们再少一两个字，少一两个。一两颗音，嗯，就可能会像是妹妹会做的东西哦， 嗯，所以他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他等于是为你量身，就是他有想到你的， 对，哦，对，就觉得他还就是蛮厉害的，嗯，算是就是他对唱歌这方面东西研究很多，所以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所以也很特别。然后那后来呢就怎么找到了词然后变成了口语化这首歌呢？ 那时候我们就唱了一个 demo， 然后制作人觉得，嗯，还蛮不错的。 那个 demo 是没有词的是不是？ 就是我们有放一些就是词进去，啦啦啦啦，对，后来就找到了小韩老师，因为我非常喜欢小韩老师，也有一次跟他碰面，机缘之下跟他碰面，然后制作人也就觉得说，哎，我们好像可以问问看小韩老师可不可以填词，嗯，就找来了小韩老师。我觉得天哪，我的歌专辑里面竟然有小韩老师帮我写的词，我的偶像。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你有告诉他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是干嘛，还是就没有？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交给你。 对，我们就是非常信任的把整个交给小韩老师， 哦，然后写出了口语化， 口语化，嗯，觉得这个歌名非常特别，嗯嗯，而且就是怎么说，就是小韩老师写的词也很贴近，他们觉得很贴近我的年纪，嗯，可能就是时下比较年轻人的情侣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吧。 来听听口语化。 你说情话口语化，像傻瓜好可怕，像作假爱会很廉价，点头中回答，不过我们就不复杂。你编度化口语化，弹吉他真有差，在我的沙撒盐巴，若爱我怎会无法表达，不爱我你才无法表达。 最后这个不爱我你才无法，这个唱了几次呢？你有印象吗？ 这个 就是那个拿气跟真音的那个比例， 好像因为那时候录了过期了之后，制作人就有说我是就是嘉欢 2.0， 就升级版的， 已经可以做到了。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没有像过期的那么撞墙。嗯，这首是过期了之后录的，所以我觉得过期了之后录的歌都比较顺利。 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没有能打倒你的才会让你更强，就不会杀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对不 对, 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让嘉欢自己选吧。用哪一首歌来跟大家说再见？ 我自己选吗？天哪，专辑里面的歌都好喜欢哦。 想吃什么就吃吧， 好， 比较开心。 好，胖10公斤没问题， 没问题。 对，最后为什么会就是有这首歌？这首歌的故事在说什么呢？ 这首就是我觉得这首就是我本人我自己，嗯，因为我就是会像前面口白的说，哎，我们吃饱了，吃的咸的，那要不要再来一片蛋糕呢？ 吃个甜的， 吃个甜的，有没有第二个胃？嗯，我是那种非常爱吃的人，我是可以晚上睡觉之前，我就要想好明天早上我要吃什么早餐。嗯 嗯，想好了我就，哦，好，我安心， 快乐， 就安心入睡了，因为睁开眼就可以吃了。而且就是像歌词里面有写到，就是评要看评分好不好？我就是。很常去餐厅之前，先要看评分好不好，就看 有没有4颗星以上。 对，嗯，如果因为吃到不开心，我 很不开心， 吃到不好吃，就浪费我卡路里，生气。 对，不欢。 对， 我就不叫李家欢，我叫李不欢。 因为我有在做运动，就为了吃，嗯，就在很努力的运动。 是， 我想要把卡路里浪费。 就是每一个食物经过我的。嘴巴、喉咙、食道都是要能够 非常值得的， 对，滋润我跟滋养我的身心灵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再见，想吃什么就吃。嘉欢最近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因为你的演唱会才刚过嘛， 对 不对？对啊。 对，那我最近就是有一个跨年的时候， 对，跨年，嗯，应该会有机会看到你齁。 对，跨年，嗯，我在剑湖山，嗯，也有在清境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行程哦。好，剑湖山跟清境， 剑湖山跟清境要上山。 Okay, okay. 先清境还是先剑湖山？ 先剑湖山。 好，因为我另外一个歌手朋友，然后他那时候也在跟我讲，就他有在担心，怕上清境的时候会塞车，嗯，因为那个， 对对对， 因为路只有很小，就一条，怎么办？这样子。好，我希望一切顺利。 我也希望 大家在跨年的时候可以看这个剑湖山或是清境的转播，或是你在现场的话呢，可以跟 可以一起来， 对，跟嘉欢加油一下。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李嘉欢 ，IG 上面李嘉欢，还有李嘉欢的 YouTube 频道，都欢迎你可以关注一下咯。 没错， 今天要谢谢李嘉欢， 谢谢马克哥哥， 拜拜， 谢谢，拜拜。 咱们说想太多，减肥计划一拖又再拖，精致蛋糕鸡排摆脱节制，一点多运动别吃宵夜。是最迟，何必结局？想吃什么就吃，再来疯狂一次，像个孩子，偏偏就要放肆，不要理智。 21世纪英国最畅销男团西城男孩，全球超越5000万天量销售，成军20周年回归大碟《真爱之光》，御用冠军专辑制作团队红法艾德、詹姆斯贝、共和世代联手量身打造，请听环球西城男孩《Hello My Love》。Just give me Dynamite。宝贝，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间？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五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五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上高额零利率跟旧换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哎呦，我在浴室滑倒了，快来扶我一把呀。 妈妈，浴室的地板怎么那么湿，害我滑倒了啦。 哎，浴室防滑的问题就交给壁虎防滑，施工快速不敲打，瓷砖美观不改变，隐形微纳米防滑技术，越湿越防滑。 各大医疗院所、饭店、学校指定合作壁虎防滑居家施工专线02-6637-6161。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请上网搜寻上品寝具床垫馆。 Go Unique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做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间鉴赏。Suzuki， 我是谷谷吕思维。 刚刚呢跟嘉欢聊到了跨年，大家今年已经有想好了要去哪里跨年了吗？今年呢我的阿姨从美国回来，要带我的小表弟，然后他们好像兴致勃勃想要参加台北市政府。哦，我的天哪，那个人挤人，人山人海的情况，可能是我在高中时代的时候有经历过，我甚至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都没有去人挤人了，但今年我可能要跟大家摩肩擦踵一下了，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跨年氛围。时间来到3:50，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是欧马克。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考试啦。 飞碟随堂考， 请问现在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王若琳 Joanna 爱的呼唤专辑当中的哪一首歌？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02-2363-9955，告诉我们答案，你就可以得到王若琳《爱的呼唤》的卡片套组哦。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同时呢，也要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我只在乎你，最在乎你的电台是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明天再会，拜拜。 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 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会活下去。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 全主打。20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20年后的疯子自传。吴青峰附中时期所创作的第一首歌《葵》，吴青峰携手高中时期同班同学制作人王希文，重新编曲制作20周年全新版本《葵》。 掌声宇宙，要伸出手，在你的背后，让你挥霍那一阵脆弱。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看不他清醒，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我看你表情快成预计，那只和铅笔无法算计，把太阳吹熄，找不到我计算着。 2000年附中天韵奖作品，20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葵》，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